没错，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这首歌当中的演唱者方大同。方大同推出了音乐厂牌富音乐，并且是推出了第九张的专辑《西游记》。当老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专辑筹备超过两年，打造了双专辑的概念，一次推出21首的全新创作歌曲，又是如何保持着如此大量稳定的创作呢？在今天的音乐导航的春节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就独家走进方大同。 在歌手只发单曲不发专辑的年代，以 R&B 先入为主给大众留下印象的唱作才子方大同，对于音乐本真的好奇与探索越发强烈。他的第九张专辑《西游记》一出手就是21首双 CD 的时长和容量，专辑封面上黑板和金板的双面大同让人惊艳不已。 《西游记》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所谓方大同的这个《西游记》方大同的这个旅程吧，在音乐上，因为我是在夏威夷出生的，然后大概5岁6岁的时候搬到上海，然后在上海待了也有大概6年，然后也搬过几次地方，后来最后到香港。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接触不同的一些文化的就是体验不同的文化，然后在音乐上当然也受很多西方音乐的影响但是在这张当中，我也希望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透过一个中西融合，可以做出一种特别的尝试。同时间除了中西方这个层面之外，也希望可以做出一种多文化的一个融合，一个音乐大同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听了这张专辑感受到一种无框架的音乐想法。因为我从小有很多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手都发过一些双碟，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一生中希望可以做的一次，起码一次。因为的确这张专辑也是我和我就是的团队一起努力了一个2年的时间，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很希望说就是说了，就是一个诚意之作。我们在里面也花了，除了心思，也花了一些预算呐、也希望可以真的做一张，是说收藏品，音乐收藏品。因为之后我也不会这么快的去再发一张原创专辑。好，主要怎么分就是黑色这边呢是比较现代一点的，然后金色那边是比较复古、比较经典的这样子。那所以在就是大家如果听下去就会觉得好像金色那边稍微多一点点可能70年代的一些音乐元素，它没有一个年代感，因为我这个制作和录音没有很想让它听起来像老歌，就是说它有一些风格上，但是黑色这边就比较像是modern 一点点。 方大同创立了自家全新音乐厂牌富音乐，越发完全按照自我规定的人设自由生长了。未来他也将从台前退至幕后，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其公司副音乐上。 之后因为我也会想推出一些自己的艺人，那我们其实整个副音乐的精神也希望可以全部的作品都可以保持一个质量。那所以这种质量是在现在可能说在预算上面其实压力蛮大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说可能跟以前那样子发很多很多专辑啊，很多大碟这样子，所以还是要做一些调整，但是希望我们做的东西都是我们很喜欢也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创作。其中一部分当然是要跟副音乐的这个音乐精神有一种相同之处了。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希望他们也是有音乐性强的歌手一部分。如果他们会创作也是很好的，因为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参与创作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有一些我觉得跟他们比较有关联相关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好像就是好像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自己在寻找一个自己的声音那当然我会在里面会给他们意见，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引导，但是更是一种觉得同辈一起在玩一直在研究的一种状态，富裕吧，富裕什么的。然后他背后也有我就是还有一些诗词歌赋，另外还有一个诗词歌赋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说法，因为他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想法。那刚好我很喜欢他的意思，因为在英文的这个赋是 ODE ode 就是它是一种歌颂，就是尊重的事情这样子。那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去尊重音乐创作和音乐，也不止音乐，尊重创意的尊重那种创意想法的一个公司，所以还有好几种意义在。 11年来，方大同写歌、发专辑、宣传、巡演不停，从不炒作话题，平淡如水，清醒自律又坚持。他也从穿格子衬衫、戴黑框眼镜的乖乖学长蜕变成方老板。而在方大同的设定里，他对乐坛和音乐潮流的变迁一直都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和观感。 你说我入行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好，在香港的这个音乐产业里的时候，应该说我入行之前的可能再早10年，我觉得那个时候音乐产业还算是比较健康一点吧，好像对。但是现在一直在，我觉得这十几年它一直在变化中，一些变化，而且我觉得暂时还没有看到它这个变化的这个就是应该说它还没有停止它这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观看，还是在思考研究这样子，不算，但是很有坚持。 对，因为我不太，因为我自己也要想一想，因为我觉得某一部分可能是，但其实好像自己其实也不真的不是说野心，因为是真的一种坚持希望去还是做出一些自己觉得很开心，可以，而且也是一种自己觉得荣幸能够给到人家去听或者去感受的事情就是好像你可能好像煮饭一样你很用心煮了一餐很好吃的东西，你很想让别人去尝到去体验到，类似于这样吧。那至于最后，其实最后怎么样的达到什么，其实那个无所谓，但是希望在每一个时候做出的东西是自己认可的东西。 坐在一起，让两人从一但分离，只要一份狠心的勇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